400001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客户体验中心开门营业喽！所有产品现场体验试用，好不好您来定，更可现场下单购买，放心消费。体验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广购，放心购。订购热线：400001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大家为大家推荐一款可以说是风靡全世界的一款产品啊，但凡是到了新西兰的啊，很多人都必须要买这个产品拿回家中啊，而且新西兰当地呢也把这个东西当成新西兰的国宝一样来看待。今天我们就把新西兰的这么一个好产品直接拿到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上，您不用再买机票再去新西兰买这东西了啊，我们北广购物就给您提供了推荐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曼纽卡麦卢卡蜂蜜，怎么样？一提到这个品牌，这个名称，大家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理查德高文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华北区的销售总监李泽玉啊，泽玉你好。 大家你好。 刚才我说啊，很多人认为哈，到了新西兰必须要买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 对，首先麦卢卡在新西兰被誉为是国宝，在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在上百年之前就拿这个麦卢卡的树皮、树叶来用在什么？用来治病，治什么病呢？就是假如说是有皮肤感染呀、皮肤溃疡啊、湿疹啊，这些病它全部都是用这个麦卢卡的树叶跟树皮来治疗。麦卢卡的蜂蜜更是具备神奇的功效。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麦卢卡蜂蜜如此的风靡于全世界， 是 它主要是跟麦卢卡这茶树本身里面含的物质有关系、 是没错。 那里边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一个物质，能够帮助大家？包括调节一些自己的胃健康啊、胃溃疡啊、肠道啊， 这种物质呢，只有麦卢卡蜂蜜里面才含有，叫毒麦素。 毒麦素， 对、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没错， 大家抢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原因也就在于这个毒麦素。 没错。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地100%纯天然的麦卢卡混合蜂蜜。 是。 那今天我们说，它的市场上的价值是多少钱？ 今天这款产品啊，在市场单瓶就要卖到298一瓶， 一瓶是500克， 是 一瓶是1斤， 对， 市场价值是 298元 哈。那今天我们把它从原产地从新西兰直接拿到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上来推荐给大家，那自然一定产品有保障的同时是有优惠的。 没错。 那今天我们的优惠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我是拿出我们公司最大的诚意哈，今天跟我们来合作，我今天在市面上298一瓶，今天我是两瓶498 啊， 然后呢我再加送你一瓶原装一模一样的500克的蜂蜜，也就是今天498三瓶，合一瓶只有166哎。 三瓶， 对， 同样包装的，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地100%的纯天然蜂蜜，麦卢卡的，没问题， 没错 啊。总价是498元，合一瓶是166。我算了一下，如果是按照市场价值298一瓶的话，三瓶要达到894元， 没错。 就是今天一共给您省了396，咱实话实说，确实比较优惠， 产量很少，所以说价格是要这么贵的， 算是很奢华的一个东西。 没错， 奢华不是因为它的味道，不是因为它的形状，而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这个毒麦素，只有在新西兰的这个麦卢卡的这个茶树里边才有这个东西哈。 对， 它是对人体的这个健康，尤其是对于这个胃肠调节哈，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炎呐、 对，还有增强抵抗力有很大的作用。 这个我们很优惠的价格，合每瓶要166元。我们说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可能有的人觉得，相比于其他的蜂蜜还是要贵一些。但是我告诉你，蜂蜜跟蜂蜜是不一样的。今天麦卢卡蜂蜜它含有毒麦素，其实合一下166元一瓶，一瓶刚才你说能吃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咱们这样算哈。一个月的时间你每天合下来好像只要 5块5毛钱左右， 5块多钱。 对， 也就是说你每天花5块钱，5块钱能买什么？你连一个煎饼果子都买不了，是吧？ 没错。 但是你吃到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地的含有毒麦素的曼纽卡的世界顶级的蜂蜜，你这样想一想，其实这款蜂蜜真的 不贵啊， 也可能说是非常超值了， 非常超值了。 对， 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新西兰其实它是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农业国家哈， 没错， 自然风光非常的好，很多人去新西兰旅游都说好山好水好无聊， 但 是因为人少哈， 没错， 因为人少，但是新西兰的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却造就了很多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好的产品，比如说新西兰的牛奶，再比如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新西兰的曼纽卡蜂蜜， 没错 啊， 新西兰的国宝， 对，国宝哈， 对， 我们再来说这个曼纽卡，因为它其实可说的东西太多了哈，这个曼纽卡就是新西兰的一种特别的茶树， 这种茶树啊只在新西兰才有， 只在新西兰才有， 对，其他地方没有，而且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它必须生长在没有污染的原始森林当中，所以说在它旁边的所有生物呢，它是有金银花，有各式各样的花朵在生长，而且不能要人工的去破坏，所以说它对生产环境要求是非常高，就证明它的产量就很少，每年产量非常少， 对，我们新西兰知道新西兰是有毛利的，这个 毛利人， 毛利人 是， 也就是说其实我知道这曼纽卡，听说过最早其实毛利人就在一直食用这曼纽卡， 在上百年之前， 上百年之前， 对，毛利人就用它的树叶树皮来治疗，像我们平常的像皮肤病，像湿疹，这是直接来治疗的。就麦卢卡这个生物，这个树木就有很高的治疗效果，而且它的蜂蜜更是一种神奇的药物。 对，曼纽卡里边它含有这个抗菌性， 对， 抗菌性的这么一个物质 叫毒麦素， 毒麦素， 没错。 所以为什么人家这个毛利人啊，用这曼纽卡的树皮啊和花啊什么的 就能 来治疗伤口啊？ 没错。 你涂上之后伤口就不会感染了，伤口就会神奇的愈合了，就是因为里面含有的毒麦素。 对，而且像我平常在家我们经常使用这款蜂蜜哈，像我们平常说话比较多一点的会容易有口腔溃疡，这个来治疗口腔溃疡效果是非常好的，只要你吃一勺能两天过后就完全就恢复了， 是吧？ 对， 这个哎呀真是可惜了，但凡我是出现口腔溃疡的时候都没遇到这款蜂蜜啊，现在有这款蜂蜜我真想赶紧口腔溃疡我试一下啊， 试一下 啊。除了口腔溃疡之外，其实它对调节胃肠的功能也 是 非常好，是 最主要的 啊， 因为平常吃到肚里，像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快了，城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每天不是按时吃饭，胃溃疡人数也越来越多， 对， 所以说经常来我们都知道吃蜂蜜就有效调节胃溃疡，但是这种毒麦素更有效的，就是平常在家你吃蜂蜜有可能说它里面含的糖特别多，有可能里面加的有水，但是今天是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的新西兰纯进口的蜂蜜， 曼纽卡这款蜂蜜都传说它是新西兰的国宝，都传说它可以治病，今天我们真正拿到这款产品，知道了它的故事， 是 了解了它里边的这个成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款产品能够风靡全世界， 没错， 为什么中国人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都要买上十几罐拿回家自己服用送给朋友哈。今天不用了，不用您去新西兰了， 对， 您在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上就可以拿到啊，原产地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00%纯天然蜂蜜曼纽卡啊， 没错， 曼纽卡，我们的推荐价格今天是498元，不是一瓶哦，是三瓶，每 瓶 是500克， 是 都是同样的规格，这个在上海专柜 298一瓶， 德裕那边是卖298一瓶， 对， 今天只要498，三瓶足足省了396块钱， 没错 哈。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您在拨打电话的同时，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作为理查德高文公司华北区域经理，在这里郑重承诺到，今天你在北广购物选购的这款我们麦卢卡的蜂蜜，我保证绝对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是保证纯天然100%的纯天然麦卢卡蜂蜜。欢迎各位在北广购物上面进行选购。 新广播买东西，请放心。 我是陈立新，来自北京东来。 我是武昌市龙凤山镇负责人刘伟华。 小琴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欧格斯的品牌经理刘妍妍。 我是海燕堂市场部经理杨胜。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 我是武昌林乐朝燕族乡红阳有机。 我是格亚牛奶的品牌经理王伟洲。我在这里承诺大家。 我是大洋。 我们从不承诺最低的价格，但我们承诺用心去挑选最优质的产品。北广购，放心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北广购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哈，来自于新西兰纯天然的满牛卡蜂蜜。真的是世界知名哈， 没错。 刚才我们说的是理查德高温公司、这个公司来这个生产的这款蜂蜜哈， 是没错、因为是理查德高温公司啊，在新西兰它是最大的一个蜂产公司，它有专业的制蜂的一个技术，在我们麦卢卡的生产基地里面啊，是不许人工来进入的。它是怎么来？像我们蜂箱，以往我们在家里面，像中国采蜂蜜的时候，它蜂箱是用车从蜂产地去拉出来， 对。 但是今天我不是，我今天是用直升机人工吊运出来，就保。保护我们原始森林的一个环境不会破坏、而且呢今天这款蜂蜜啊，它不光光里面含有麦卢卡的一个因素、里面还有什么呢？像我们常知道的金银花、它这里面有这种的花蜜，更有效的促进了像我们的抗菌效果，而且还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以往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麦卢卡蜂蜜有很多、有20家的15家的、不一定说它家数越高它的蜂蜜就越好、有可能像我们家里今天这款蜂蜜适合我们家里面老年人、年轻人、孕妇、小朋友都可以来吃， 都可以来。所谓的20家、15家、10家，也就是它里面毒麦素的这个含量是多少哈、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刚才这个泽玉说它里边还含有金银花的蜂蜜， 是 还有什么 圣诞花的蜂蜜， 圣诞花 的蜂蜜，圣诞节的圣诞。 这个蜂蜜是后来添加进去的呢？ 不是哦，我们有可能说一提到混合就以为它是 人 工添 加 的、 今 天不是，今天为什么这么说？它是属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是在盛夏的季节，麦卢卡花开的时候呢，我们的金银花也在开，圣诞花也在开。我们辛劳的蜜蜂哈、把所有的花的花蜜经过它的之手去混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今天是完全。纯天然100%的 纯天然蜂蜜， 而且在国外纯天然蜂蜜它是有定义的、首先不能有任何人工的添加、然后呢蜜蜂不能有任何的激素的摄入、所以说才能叫纯天然的蜂蜜。 其实我们吃蜂蜜就要吃纯天然的蜂蜜， 没错， 的蜂蜜千万不要吃里边，这是几乎就是糖精兑的哈， 对啊， 所以说您花那么多钱买回家里边吃的是糖哈， 是 不仅仅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保健的这么一个 效果， 同时体重增胖啊，而且因为吃蜂蜜可能还吃出一些糖尿病的麻烦了。 所以说在中国吃到的普通的蜂蜜都是要你调水去喝。今天这款麦卢卡蜂蜜，我建议你哈，直接用勺崴着直接吃。就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直接吃一小勺。而且我的包装，大家如果说大家收到之后也会看到，它完全是采用黑色的包装，这也是一个纯天然让它保鲜的效果。这种在新西兰它是用来装医药级的药瓶来盛装蜂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蜂蜜是纯天然的。 其实现在啊，我们说很多人就是想保养身体， 对， 往往是通过吃各种各样的药。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吃药， 没错， 是药三分毒， 对 啊，是药三分毒。我们说要通过这个营养健康的食品来调节自己的身体。我之前啊，看过一个文章，说的就是满牛卡这个蜂蜜，它跟胃药的一个对比。 很多胃药里面它是从麦卢卡的里面的因子来提取出来的，也叫毒麦素。这种毒麦素只有麦卢卡蜂蜜里面才含有，它是经过化学提纯然后制成的胃药。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来吃麦卢卡蜂蜜的话，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比如像我们这个麦卢卡蜂蜜适用的人群都包括像肠胃疾病的患者， 肠胃疾病患者 对，长期的像胃肠溃疡、细菌性腹泻、还有一些肠胃炎都会来食用。而且像我刚才提到的口腔溃疡，像咱们像主持人，你经常像那种播节目的时候，会有些咽炎， 我还有点气亏， 对，还有牙病患者呀，都可以来使用这款麦卢卡的蜂蜜。而且麦卢卡蜂蜜里面的毒麦素呢，还有很强的氧化性，对抵抗力低下，如老年人、像孕妇还有小朋友，可以长期来使用。但是今天这500克一瓶来说哈，平常假如说你一天服用3次。 每次大概是一茶勺的一个效果，大概能一瓶能吃到27天到30天左右，大概一瓶能吃一个月， 一瓶是一个月的时间。好产品，当然了，买不买的选择权啊，在咱们的消费者的手中， 没错， 我们只给大家推荐哈。 嗯， 另外我觉得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鉴别是不是真的曼纽卡的蜂蜜，因为它很知名很出名，所以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仿冒的产品， 对， 中国灌装的或者说其他地方生产的，就说是新西兰原产地100%进口的啊， 是 怎么来辨别？ 说你要辨别一款麦卢卡的蜂蜜，第一你要看一下它的国际条形码，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家买东西的时候都看到一排条码，中国是62开头的，今天各位带到的应该是9开头的，这样子呢是新西兰的纯天然的蜂蜜的一个条码 条形码， 对，而且呢再加上今天的曼卢卡蜂蜜一定是要用黑色药瓶盛装的，这样子呢是纯天然的曼卢卡蜂蜜，第一它是为了保持蜂蜜纯天然的保养效果，因为我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的人工的色素在里面，它是纯天然的，所以说在国外一定要用药瓶来盛装，这是其一。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品牌，今天各位带到的是我们专业的品牌，是我们专业新西兰的公司给大家生产到的。 另外我们打开要尝一下这个蜂蜜哈，新西兰的蜂蜜跟其他的蜂蜜尤其是曼纽卡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口感比较特别， 对，首先它的口感是特别的醇厚，里面不含任何的水不含糖，在日常你放着的时候呢它不会结晶，因为它是经过乳化的效果的，而且你尝到口里面呢有淡淡的草药的味道，有股草本的香味，这才是真正的麦卢卡蜂蜜， 不是那么甜， 对 啊，你知道有时候你吃这个国产的一些个蜂蜜，咱不说什么品牌啊， 你 整个就是吃了一勺糖， 对你都齁得慌。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它是乳化的， 对，有点像比酸奶还要更稠， 还要更粘稠一些、啊， 对，更稠很多、 啊，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糖稀， 对，跟糖稀差不多 啊，有点像那糖稀拉丝的那么一个感觉哈、啊。 是， 这是新西兰的曼纽卡的一个 蜂蜜 啊。其实这样的蜂蜜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风靡全世界，不是因为它的味道，不是因为它的形状，而是因为它里边独特的这个毒麦素哈、啊。 没错， 这个毒麦素就是来自于曼纽卡的这个茶树啊、这个花， 对，它为什么叫毒麦素？因为这个毒字就证明它只有我们的麦卢卡树里面才有，所以说被科学家认明为毒麦素。 而且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啊，就是说这个毒麦素它已经被毛利人用了 上百年 的时间，可是它是在 近十年内， 近十年才被这个 科学家发现， 德国的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个东西哈、啊。 嗯， 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今天跟泽宇这边来这个合作哈、啊，一打出它的高性价比来， 没错， 价格比市场要便宜396块钱，便宜将近400块钱。 对，我这 三瓶在市场价格要达到894元，今天我们只要498元。 对， 真的是纯天然、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曼纽卡的蜂蜜， 对， 很难得哈。 是， 你在市场上绝对不可能以这个价格买得到。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曼纽卡的蜂蜜，刚才我们说它不仅里面有曼纽卡的花，它还有金银 花， 还有 圣 诞 花， 而这个花不是人工合成进去的，是蜂蜜真的采自于旁边的这些个花，把它自然 的混合在一起的 纯天然蜂蜜， 是没错。 有了金银花，金银花我们知道在中医里面它是可以入药的， 对 啊，金银花、圣诞花，有了这两种物质之后，让这款蜂蜜它的营养物质更多了， 对，而且还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了，这是最主要的效果。 嗯， 以往说你买越高加数的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很多像小孩不能吃，老年人肠道稍微弱一点也不能吃，太高的。 对，这个年轻人吃 没问题， 也没有问题。 对， 尤其是现在一些我觉得小年轻啊。年轻的这个大姑娘小伙子什么 不经常吃早饭的， 不吃早饭，而且特别喜欢吃一些辛辣的东西，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夏天吃冷饮，吃这个烫火锅哈、啊，冬天也是把自己的胃肠啊 都搞坏了， 搞得特别不好。 对，而且还有很多像专业的职业，像职业像主持人像您这样，有可能一录节目，有可能经常不吃饭。还有如果说现在经常开车的朋友们， 得意太为我着想了，这东西。 对，他经常开车，有可能是到饭点不能吃饭，早上又出的车特别早，你经常喝点蜂蜜，对你的肠胃保健是非常有好的效果。 还有就是这个喝酒的人群啊、我们说这个喝点蜂蜜水啊 可以解酒， 它可以解酒，酒后喝点蜂蜜水，酒前喝点吃点这个蜂蜜啊，能够把你的胃啊更好的进行养护哈、啊、 对，但是今天这款蜂蜜哈、我不建议冲水喝， 不冲水， 直接用我们家的 勺 碗 子 直接吃就可以了， 直接用勺筷子， 对、因为它不像我们在外面买到的蜂蜜特别的齁， 今天的口感特别的顺滑，而且它里面有含淡淡的草本的味道，有种说的中药的味道，它口感特别的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怎么鉴别你的胃肠有问题了？你需要马上要吃蜂蜜了啊，要吃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满绿卡蜂蜜。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脸上经常起痘的话，说明你的胃肠已经有问题了， 对 啊，就是你的毒素没有排出去，排泄出了问题。 还有经常有口臭的人， 口臭， 他也是胃肠疾病有问题的。还有很多女士会经常容易有便秘，经常喝蜂蜜，对于她缓解便秘有很大的效果的。 对，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100%纯天然的蜂蜜，满牛卡蜂蜜， 没错， 风靡全世界的这个满牛卡蜂蜜，今天就在我们北广购物平台上推荐给大家，而且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市场价值894元三瓶， 没错。 今天我们是 498三瓶， 498元三瓶，其实是买两瓶送一瓶了， 对， 买两瓶送一瓶，但是合下来一瓶只要 166元，是 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 在中端根本买不到，我中端是298一瓶。 嗯，很多人其实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就要带好多瓶的这个满牛卡蜂蜜回来送，送给 送人。对， 新西兰我去过，但是我是几年前去的。在新西兰买这个满牛卡的蜂蜜也是非常非常贵的。 像这款蜂蜜在新西兰的售价，如果说找朋友代购回来，会稍微比国内便宜一点，也不会低于200块钱。它的好处真的是非常多。它如果说它不好，它不能被誉为新西兰的国宝，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蜂蜜之一。这就提到它的产量，因为说麦卢卡啊，在新西兰生长的环境是非常苛刻的，它必须选择无污染的原始森林当中，所以说每年产量是固定的，你在外面买到的很可能会是假的麦卢卡蜂蜜。所以说今天一定要给大家提到了，你如何辨别一款真的麦卢卡蜂蜜。第一，要从它的口感来看，今天它的口感特别的浓稠，吃到口里面有淡淡的草本的香味，这是真正的麦卢卡的味道。再加上你要买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瓶身，第一，它是采用黑色药瓶，这个是有效的避光，然后更好的保鲜效果。再其次，你看一下它瓶装的条码，今天给各位带到的国际条码呢是94开头的，九开头是证明新西兰进口，94开头的就证明是新西兰原装原瓶进口。 蜂蜜市场上千千万啊， 对， 品种很多，说实话有没有哪一款蜂蜜真的能够让很多人来着迷，让全世界人去找这款蜂蜜？我觉得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满牛卡的这款蜂蜜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款。提到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来自于新西兰， 没错， 都知道去抢啊，蜂蜜好。今天我们就是在北广购物平台为大家推荐的100%来自于新西兰原产地的纯天然的满牛卡的蜂蜜啊， 而且是原瓶原装进口的， 原瓶原装进口，真是机会难得，还有价格合适。这三瓶在市场上要894元，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只要498元哈，便宜了很多。 是， 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蜂蜜和蜂蜜真的不一样哈，满牛卡蜂蜜就是蜂蜜当中最顶级的产品。电话400-015-5151，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机会难得，拨打电话吧。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这您可得收下。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 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畅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你想创业吗？ 我想开店。 练摊算吗？ 互联网创业那不都靠忽悠吗？ 不靠谱。 年轻就是本钱，我要创业。 你想创业吗？ 我做喜欢的，干嘛要创业？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首档实体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还原创与投首次交锋场景，金融专家点评指引全民实体创业。8月20日，《投其所好》官方微博及微信全网首播，敬请关注。北京数字广播、众筹天地联合出品，节目详询85013087。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